哦，告诉你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你好。 你好方明。 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关键字依然是面试啊。 对，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如何写好求职信，如何投递求职信，如何和招聘单位进行第一次的文字上的沟通、电话的沟通，都做了相关的解释和探讨。另外呢，我们对面试呢也做了一些准备。当然我们昨天主要讲的是硬件部分的啊。你要首先了解用人单位企业文化，了解你所求的这个职位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这是硬件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关注软件部分。所以软件部分呢，就是我们个体这一部分了。 对，真的要面对面的去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确定一个良好的状态，然后再真的一句一句的来说明你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在昨天节目当中呢，说到一句话嘛，就是见字如面， 对， 看到你写的字就仿佛看到你这个人。 嗯， 但当我们面对面去见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呢，恐怕您这身行头和你的举止就应该是你自己的名片了。 没错，其实当我们真的第一次见面，再说几句话，就是做一个招聘单位，从对方获得的信息远远超出了应聘者自己的想象。甚至有一位招聘官曾经这么说，当他从外面走进来，再到坐下，再到开口说一分钟的话，我心里就已经基本上确定了要不要录取他。其实会招聘的人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各个角度、各个侧面，甚至每一个细胞都能够获取他想要要的东西。所以说呢，做应聘者，你想要给对方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在此之前呢，都要做好认真的准备，而且是精确的准备。 说到我们平时的行为习惯呐、礼貌习惯呀、其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哈、它已经是融入到我们的骨子里，是从小养成的一些习惯。但是呢，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有些事儿呢，我们提前做一些准备，多少还是可以帮我们加加分的。至少我们不至于在面对那么多考官的时候会紧张。 没错，当我们有了这种充分的准备之后，我们会变得自信。在这个自信的前提下，即使偶尔有点小的失误、闪失，我们也会自如地把它调整过来。同时从招聘方面来讲，每个人都知道你是会做一些准备的，但是这种准备本身就是对对方的一种看重，对对方的一种尊重。所以说临阵磨枪的事儿还是应该做一做，这是一种态度。 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啊，我们这枪该怎么个磨法，磨成什么样就可以过关了呢？ 那就是先看第一印象， 就是当这个人从走进门来，我们看到的是第一眼，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仪容仪表仪态当中的仪容。仪容我们先从头来开始说。女士们，适当的化点职业淡妆是必须的。现在的年轻朋友比较自信，姑娘们往往都是素面朝天，其实这也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而就是我用最真实的自我来示人，这是一种进步。但是呢，为了表达我们对对方的尊重，我们不妨再多一点，就是化一个职业淡妆。方伟，你上班会化职业淡妆吗？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没有要求，所以哈。 你的工作会出镜吗？ 如果出镜的话是需要的 啊。嗯，你理解的职业淡妆都包括什么？ 嗯，我觉得必要的应该有口红。 口红， 还有如果你肤色不够好的话啊，腮红和粉底还是很重要的。如果皮肤本身够健康的话呢，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嗯， 眉笔、眼线笔，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疲惫嘛，眼线笔的作用可以帮助你显得更精神一点。当然我说的是女生啊。 对啊，我们就说女生，女生的职业淡妆应该说这是对别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好和坏都在这个职业淡妆。你刚才提的是三条，口红啊、粉底啊和眉笔这些，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人所认为的三项至少应该做到的点是不太一样的。 对，但我觉得好像口红或者唇彩， 你说的唇彩是指带亮光的吗？ 不是特别亮的，就是看起来嘴唇比较润，红润一些，健康一些，不是那种我们晚上去开 party 啊，或者去夜店玩的那种亮亮的。 对，一般来说职场当中很少有这样的装束。就总之吧，就是在口红上面有一些，然后根据你个人的条件，肤色呀、眉毛啊、头发呀，甚至眼镜啊，这些都应该适当的做一点准备。 其实我觉得最精致的化妆是这样的，就是让别人看起来呢你没化妆，但其实呢又知道你是化了妆的。 我想你刚才说这个东西，我们多说几句。有人曾经总结过，就是关于化妆的四种境界。第一种就是化了跟没化一样。第二种，次之，化了更好看。第三种，把我们自己本身的缺陷和不足给它补上去了。第四，化了还不如不化了。 当然这也跟个人外在的这个形象条件有一定关系哈。 对。 但我觉得去职场面试的话，应该让别人能够看出来我们是化了妆的。 对， 因为这是一部分。 总之吧，再次回到我们昨天一直谈到的话题，你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并不是太重要，而是你如何呈现自己。你可以长得很漂亮，你也可以长得不用很漂亮，但是你认真的对待了这件事儿，那就值得称道。 不过现在有很多职场人士啊，不管是为了找工作呀，还是说为了换工作呀，找更好的工作呀，他们会去整形整容啊，当然有些可能是微调啊，微调一点点，让自己看起来更漂亮一些。我们说实话不是说很推荐这样的方式，但是呢，如果说真的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你变得更好更自然的话呢，还好，就别过了，有些有点过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自己一定要拿捏好，尤其是仅仅为了找工作而这样做的人，一定要把这个尺度拿捏好。 对，好，这是女孩子。男孩子需要说的比较多，首先就是自己的面容，先把胡子给它刮干净了。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婚礼，小伙子竟然没刮胡子。 耍酷吗？ 有可能。 哦。 但是如果耍酷是留出一个整齐的胡子， 是有型的。 有型的，没问题。可是就是参差不齐的那些胡子，反正我也替有些单位去做过一些招聘师。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条条框框的那些条纹，不刮胡子是需要扣10分的。 10分呢？ 啊，当然了，接下来我还要说哪些地方需要扣分。 啊，不化妆呢？ 不化妆 一看就完全没有化妆的会扣分吗？ 那倒不至于，除非化得不好要减分，化得 让人耳目一新的会加上分儿，不化妆本身是不加分不减分的。 我们今天说的是尽量争取让人家加分，尽量不去减分。好，小伙子不刮胡子扣十分，露出一大堆鼻毛来扣30分，这点还真的需要说明。有些人觉得哎，这是一个最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其实作为一项礼仪来说，有露出鼻毛的一定要有定期修剪的习惯。还有头发乱蓬蓬的是需要扣分的。我们有个最简单的建议，其实现在谁都能够做得到，就是面试之前洗个澡，洗个澡至少让头发处于一种比较有型的状态，那么这样也可以去除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浑身的油味儿。男人的自我护理肯定不如女孩子，我们甚至也不用喷香水，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让别人闻到身体上的异味儿。自己如果是夏天身上有体味的那些，一定要想办法来用一下，现在各种各样的药有的是。 包括这个衣服散发出来的一些味道也应该注意一些。 对、 啊、 抽烟的人并不是说抽烟就一定要戒烟，但是有些人抽烟身上有很浓重的烟味儿，这个也是要扣分的。 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件事情来。我有个同学以前去应聘的时候，他是下午去面试，然后中午就是跟朋友们一起吃饭，然后吃的是火锅。您知道火锅那个味道是吧、就哪怕你进普通的餐厅、都会有那种炒菜的味道。 对， 你想这个他其实收拾的还挺利索的哈，干干净净的去了，然后那个衣服上多多少少都会带着那种炒菜的饭馆味儿。 对， 然后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不觉得，他一出来之后快到面试场所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哎呀，我身上有股困扰、 他还自己还意识到， 能意识到，他还是蛮讲究的、然后特地去买了一件衣服，外套换上了，能遮住那个味道，因为他来不及回去洗澡换衣服了嘛。就说这个其实还是挺重要的。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吗？ 再一个就是口腔异味，口腔异味有些人由于肠胃的问题嘴里就有口臭啊，如果要有这个毛病的人要想办法用点漱口水。我甚至都建议不管男士女士包里面都备一个漱口水， 随身携带哈， 随身携带、或者现在还有口喷嘛，不管什么样的牌子的都可以适当的减轻那种口臭。你想想如果面对面的说话有一那个喷出那个味儿让别人不喜欢的，这个面试官再客观他也会皱起眉头，他即使不给你减分，那么打出来的印象分也会减低。 对，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嘛，就是说面试的整个环节那个结果就是舒服。 对呀、 这一点就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对，首先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状态，这个应聘者进来了，在门口一站，哎，女士们这个面容比较好啊，比较整齐。其实跟漂亮不漂亮关系真的不算太大，而小伙子们也是干干净净的整整齐齐的，这是仪容， 看上去舒服。 对，说仪表之前我们先说仪态吧，因为仪表这话题太大。仪态就是走路的方式，你的站姿坐姿，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这个是需要改的。一走起路来如果有点摇晃或者含胸是需要扣分的，或者有些人的习惯走起路来脚底抬不起来， 踢了他拉的， 踢了他拉的，这是也是要扣分的。还有眼神，曾经我参加一次面试，那个领导是这样处理的，那是一个招聘公务员的一个面试，小伙子从门口走进来，当然我相信他是没有职场经验的一个年轻人，心里面有点怯生生的，他都不敢抬头看那是主考官，从一走进来眼神往下看着地面，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到沙发上坐下来了。结果那位领导一句话都没问，直接就把他请走了，说我们招聘的是公务员，你要有一种应对公众的一种能力，连抬头看都不敢看，这点我们不接受。 公务员很多是要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服务的、 哎、 你首先得有那种亲和力哈， 有亲和力，而且要正气感，你连头都不敢抬，连眼神都不敢对接， 这是不可以的。 对，这种紧张我们是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职场新人嘛，面对大圈哈，这个陌生人又都是考官，那个气场你可能本身就会自己觉得底气不足。但是他们通常容易犯的问题啊，倒还真不是说穿什么带什么，好多都是这个眼神问题，就不知道在看哪儿，而且就是紧张到就真的是不敢看。 一亮相精神饱满，看着主考官的眼睛，你哪怕紧张的都不会笑不要紧，但是是很坦然的面对的主考官，敢于眼神对接，不躲闪，不犹疑，不飘忽不定，这给人一种自信的定位。好，再次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仪态，就是走起路来大大方方的，抬头挺胸的，气宇轩昂的来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当然说到这儿来，我们再补充一个话题，就是当亮相完毕之后，不要着急一进门就直接走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有一个小的建议，敲敲门走进这个会谈室，站在门口跟里面的主考官打个招呼，明明知道自己的位置坐在哪儿，也不要马上走过去，这是一条基本的礼仪。你看，我顺便的多说一句，我们亲戚朋友家去吃饭，敲开了门，主人说：“哎呦，来了，快进来，快进来。”这个客人不是真的马上进去，一定要站在门外叫一声，问候一两句才可以走进去。应聘者也是一样，敲开门就站在门口，跟里面的主考官先有一些基本的交流。这个基本的交流无非是面带微笑， 眼神的交流 啊，然后身体适当的往前一倾，不是鞠躬而是致意，然后做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这时候主考官会说了：“好了，你请坐吧。”才可以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去。而且走路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站、坐、走，这些都能够给别人留下一个精神饱满，或者说让别人不太喜欢这么种不同的印象。 对，说到这个职场面试吧，我们总爱提一个字儿，就是自信哈。 对， 一说到自信，就是很多人容易过。 对， 你也碰到过这样的例子吧？ 有啊，很多人就把自信当做 演做了、戏过了， 没错没错。 为了表现自己的自信，然后抬头挺胸，就是整个人看上去不自然。其实我觉得自然的状态才是最舒服的。 真正的自信不是自负，很多自信恰恰表现出一种柔软，一种温和，因为你心里有底，所以说你不至于很紧张，也不用去演，不用去装，这才叫自信。更不是无所谓。 所以说自信不是演出来的，自信是真的发自内心的相信自己。 准备的越充分，我们越有这个自信。好了，这是仪容部分和仪态部分，那接下来就是仪表。仪表我们除了面容之外，那更多的就是指着装。很多人一直在问着装到底应该注意什么，其实呢还是基于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企业文化。如果我们应聘的是一个 IT 行业的，我们应聘的是创新性行业，比如说搞这个文艺呀、 新媒体呀 这类的，可以特立独行，可以有自己的些许的个性，但是我相信目前的绝大部分的职业还是要讲究一个规范，就是着装总体上称之为得体。我们先从男装来开始说，如果我们应聘的是公务员，或者大央企、大国企，或者类似于机关性质性那种事业单位，建议穿一身得体的西服，这是这个单位的文化性质。他就要看看，当你在面对正式场合、面对领导、面对一些公众场合、仪式性典礼性活动，这个人的这套正装穿得得体不得体。所谓的西服正装，我们也基本上在反反复复提起过多少次了，在这再简单的啰嗦一句，所谓的正装，哎，你看你都记得七大件儿，西服一套两件，请注意啊，不带马甲，不带羊毛衫， 然后接下来领带、衬衫、腰带、袜子、皮鞋，把这七大件准备的像个样一点。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适合去就穿身正装，明确的人家规定了请穿叫职业休闲装，或者今天这个场合大家都没有穿西服的，那么这个时候我给小伙子的一个建议，有一种着装呢让很多的人都是看出来没有多大的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心里面觉得很到位，就是白衬衫掖进西裤里面，不用打领带，把第一个领扣给解开。我经常在单位里面看到，如果有一个小伙子敢于穿白衬衫掖进西裤里，而且是长袖的啊，我会对这小伙子会多看几眼，因为这意味着他的自律。咱们都知道这个穿白衬衫洗的频率会很高， 对，穿白衬衫可以，但是前提是您这个白衬衫得白， 得白， 得熨得平平整整， 得洗啊，得勤。那么这个时候，这是其实对自我定力的一种考验。我也在想啊，有许多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可能费出了很多的钱财，但是换几件衬衫这个消费并没有那么太大，不一定非得是名牌，就干干净净的掖进西裤里面去，穿一双比较亮的比较得体的皮鞋，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刚才说的是比较正式的带有机关性质的单位，那一般的企业呢不一定要求穿正装，除非是外企，外企就用这个外国人的方式来这个穿西服，而就说一般的对企业文化要求没有那么明显的，那就大大方方的穿一些带领子带袖子的不太臃肿的这么一套职业装。带领子带袖子是办公场合比较得体的一些着装，建议可以有变化，但是不要太花哨。花格的衬衫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过分。但是有一样不建议小伙子们穿，就是穿一件毛衣作为外套。男人的着装和女人着装有一个区别，就是男人的美是以直线为美，以挺阔为美。女孩子可以穿一件毛衣，这是女性的含蓄，这是优雅，这是温柔的定位。而小伙子们应该穿一件正儿八经的外套，就是有领子有袖子比较平整，这是男士的定位。说完了这套西服，还要再次强调要擦皮鞋。曾经几年之前在北京的街头做过一次暗访，是外国人做的，结论是什么？北京人不擦皮鞋。这个结论嘛，那是十多年之前做的，我想今天的北京会稍微好一点。职场人士要每天晚上都擦皮鞋，擦的即使不是像漆皮鞋那么亮，但是干干净净的，会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现在如果调查的话可能结论又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流行穿运动鞋当然穿皮鞋的话一定要把皮鞋整得干净一点才 对 哈。 对， 那么相对于男性的着装而言呢，女性可能就更要宽松一些。那么在面试的时候，女性的服装和仪态应该怎么表现，我们在下一节的时候呢将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一会儿见。 First it was getting a kick out of daydreaming in class, but woken up by the fact that I've yet to manage to pass. And then it was I'll be missed for my charms and my paperwork, that I was in it late at filing, still looking at my shirtThank you.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之间做销售。那一年他15岁。 畅销书《哈利波特》被翻译成73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4.5亿本。他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14岁退学后，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 马化腾，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 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职场帮帮团，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杨金波礼仪工作室的杨金波老师。杨老师您好。 方明你好。 我们今天呢继续就面试的话题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在上一集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在面试的过程当中需要做一些准备，其中呢特地讲到了仪容仪表和仪态，也是着重的说了一下男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女士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着装每个人的重视程度应该比男士都要多一点，这是正常的。但是请注意，这里面不是定位成漂亮。女孩子总觉得，哎，我就是要，我一切的着装目的、打扮的目的都是为了漂亮。这个时候我们的定位应该是职业化。因此当我们去面试，如果这个企业文化相对来说比较中规中矩的话，那么一身套装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很多人在职场工作过很多年之后，仍然不知道对女性的正式着装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搭配才最合适。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所谓的正装，女士们基本上是4个基本件。西服、套裙、丝袜、高跟鞋。有没有衬衫无所谓，看西服的种类。有些女士们可能不太适合，也不太擅长给自己搭配。说到这儿来，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最实用的办法，去逛一次百货商店，在某一个你可以认可的品牌那店里面找一个模特穿的那身正装，你看一下，如果这个模特的装配从上到下一切你都可以满意，那就一整套都买下来。可能有些人觉得，哎，这套东西穿了以后这个有点贵。是的，可能会比较贵，但是呢这套至少它是最标准的。 找工作这事儿啊是需要投资的哈，需要物质投资也需要精神投资啊。说到这个漂亮这事儿吧，其实也分几种境界，尤其是女士穿一些新买的衣服的时候，每个女人都喜欢漂亮的衣服嘛。穿上去之后呢有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衣服也好看，你穿上去呢把你人显得也好看。一种呢衣服穿上去之后呢你很好看，大家可能会忽略你的新衣服。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衣服特别好看你并不好看说明这个不适合你。所以归根到底 对， 所以还是得适合自己才行。 对，就是衣服和人要相得益彰， 要匹配啊。 不能让衣服或者配饰抢了自己的风头，也不应该是一个人挺好而衣服不提气。有些时候呢可以到这个百货商店去试一下，如果你自己不擅长于挑选，那就选模特身上那一套。很多女孩子搭配了那么多，没有一种搭配是最符合要求的，那干脆至少这一套我们是符合要求的， 然后把这一套买回来，你也不一定是天天穿，可以适当的把其中的某些元素慢慢的变化一下，总之这一套是比较合适的。 嗯，反正职场的特别是女性啊，这个服装搭配也不是说一朝一夕你就可以学到的，你得慢慢的去磨练啊， 对， 自己去学习。 嗯，这是我们所说的正装。有些时候我们好说不用那么的正式，我们就是一身简单的职业场合的一种职场休闲装，那也很简单，也是给女士们提个建议，就是一件衬衫配裙子或者配西裤。当然女士们的西裤一定会有所变化，如果我们的身材是可以的话，一件衬衫配上裤装或者裙装会显得更加的有职业感。很多女孩子不愿意这么穿，因为觉得这样不漂亮。再次提到刚才那个话题，职场的定位不是漂亮，而是职业感。什么叫职业感？干净、利索、干练。衬衫可以相对比较好的起到这个作用。当然了，很多女孩子可能对自己的着装比较擅长搭配，那就用你自己的方式来搭配。这是女士们的正装的要求，和退而求其次的正装的休闲装的到位。 还有就是一些配饰，因为现在很流行戴一些配饰，尤其是这两年啊，特别流行戴那种超大的耳环，还不戴俩，还戴一个。像这样比较夸张的、特别时尚的这种装饰品呢，在面试这个场合啊，至少是不太适宜的。 对， 除非你是参加一个什么非常酷炫的 party， 那是另当别论哈。 对对对对，总的来说，我们这搭配是一样，让大多数人来认可我们的职业性，而不是简单的漂亮或者时尚， 不是体现个性的场合。 对 哈， 对。 好，这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一些关于仪容仪表仪态的一些方面啊。 嗯，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再说说参加面试的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说到达时间呀，比如说跟 HR 的具体交流啊，包括常见的一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回答。 好了，当我们来把这个基本的东西都定好了，然后衣服、仪容、仪表都已经准备到位了，我们就真的可以去走进面试现场了。一定要对时间做一个把握。有些时候当我们说的准时的时候，其实并不一定非得就那么的准时，但是准时是一种表态，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如果你恰好是第一个面试的人，那么你的准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提前5分钟，这叫准时。如果约的是9点钟的一个面试，8:55跟我们联系那个人手机响起来了，你告诉他，哎，某某某，我已经到达了什么位置，我现在直接上去吗？或者说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我应该到哪里去？这时候提前5分钟，这是最好的准时。当然了，实际上可能一次面试会有不少的人，我们即使准时到了也未必马上都能轮到我们，但是还是那句话，这是一种表态。这是第一个问题，什么叫准时？以提前5分钟做一个最准时的标志。 第二个应该就是在整个面试过程当中啊，占比较重的一部分了，就是要跟考官有一个具体的语言上的交流。可能考官会提出一些问题，基本常见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想在说常见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之前，我们需要再次把我们昨天到今天关于面试上的那句重要的话再说一遍。主考官可能并不在于我们的答案是什么，而在于我们如何说话。当很多人问起来说你期待的薪水是多少，可能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是真刀真枪的直接来上去了，这个数说多了说少了可能都觉得不太好。其实呢，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正式的单位里，如果我们招聘一个新员工，我们其实心里面早就对这个职位有一个工资上的一个评价。也就是说，你说多少我们未必会按照你的意愿去实现。 但是我仍然会问你，问完了之后我可能还会给你我认为这个职位应该给的一个工资，问你确认不确认。所以说又是回到那句话，我会问你，但是我更多的看你会怎么回答。关于薪金这一点，我也给大家提这么一个建议，你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刚刚参加工作，我们不大会给公司直接带来效益，人家可能更多的是在培养我们，给我们一个学习和走上岗位的机会。刚开始人家给我们的工资，其实我们是担不起这个数的。当然了，当你真的胜任之后，你的工资也会逐步的提高，因此这里面就存在了一种平衡。什么平衡呢？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效益，公司就付你多少钱。这是一个最客观也是最理智的一种定位。所以说，如果你心里面很明确自己想新换的这份工作是多少钱的数，低于这个数我不做，你可以大大方方的提出来。如果是作为初入职场者，那就要把话说的比较的 松一点， 松一点。那意思就是这样，我想的工资数其实并不重要，我更多的看来我本人可以给您这个公司带来多大的收益。基础工资对我来说我并不太看重，我看重的是将来我的能力在提高的同时，公司能够给我以相应的薪酬，这个我就比较满意了。这段话是一个中心思想，话未必就要这么直接的去说，但是恐怕这种说话的方式是我们的这个招聘人员更看重的，因为这是理智的，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一种方式。 好，小伙子比较会聊天啊。好，这是关于薪金的一些说法啊。还有就是可能会问到加不加班。 对，首先要明确一点，每个人对于加班的心理定位和自己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适合不适合加班，的确是有些 不一样的。 有些人，我打个比方，可能孩子两三岁， 给我钱我也不愿意加班。 对，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真的要实实在在跟人家说清楚，不能加班，那么你就告诉人家，人家不录取你，你也觉得很正常，因为你这是一般性的一个标准。但是我要想说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处于这种特殊的状态，带孩子、带老人，或者其他的一些家庭状况，现代的职业人士几乎没有不加班。 是， 这点是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都想过一个完整的周末，我们都想有一个完完整整的自己的业余时间，但是加班，这是一种最正常的工作上的延伸。所以说你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态，就是我可以加班，但是希望加班不是太多，而且我自己争取我的工作不用延伸到下班之后。很多人会说加班是无能的表现，或者工作效率不高的表现，这句话呢可能不太对，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一个人所能够独立完成的，我们还要靠整个团队，还会有突发事件。所以这种加班呢，我们应该视之为正常。但是我们要表态，我尽量争取把我所负责的部分，我争取在下班之前都完成，或者说我的工作效率尽量让它高一些。我加班可能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麻烦，但是如果需要我会加班。 总而言之，就是像表这种态的时候，不能把话说得太满太绝对， 对， 给自己留出空间来，其实也是给对方留出一些空间来。 其实这就是人家主考官所想听到的一种定位，他问你，你的回答方式其实倒在其次，但是你的思路是对的，你的心态是比较客观公正的，那么这个人我们就有机会给你进行来 来进一步的交流，来磨练。总之还是那句话，你说什么的结果并不太重要，有些时候你即使说了你不加班，人家也会说我需要你加班。如果把这句话说到前面去，人家会觉得你比较公正，比较客观。这是以另外一个常见的问题，加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对的你的职位的要求。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职位就是人家一招聘的时候就有一个基本的定的，其实作为招聘单位来说，如果我是新组建的一个公司，里面分为各级的层员，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定位你是属于哪一级的，但是我会问你，你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你所表现出来的见识，你对事情的判断，你个人对公司的这个总体的理解，直接让我定位成你到底是做一个管理者，还是做一个普通级别的一个人员。所以说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人家对你有一个基本的定位。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尽量客观，尽量公正，除非我们很不在乎这份工作。 福利呢？ 福利当然也要问，但是可能只是作为一种简单的一个问题而已。不管是我们问招聘单位，还是招聘单位问我们，我们这是一个双向选择。有什么要求可以去问，比如说我问一下，我来应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我会问咱们这有什么样的福利啊，问一句这个不要紧，一句话都不敢问，一句话都不好意思问，也不是一种得体的沟通方式。因为毕竟我们的工作还是要牵着有这个养家糊口的这么一个定位。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几个都是大家在求职的过程当中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啊，像工资啊，加不加班啊，包括福利待遇啊，这个自己的职位什么的。那么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这一部分问答一般是面试者主动提出呢，还是说等着对方的人力资源来问到我们更合适呢？ 两个都有， 都有可能 啊。我们一直在说这是双向选择，其实双向选择的这个尺度比例会不太一样。我是通过猎头公司来介绍过来，我是应聘某一个职位的，你也是知道我的能力，因此这个时候我作为应聘者，我可能主要来挑剔你， 我气场更强哈， 更强，我处于一种天平上比较稳的一方，比较有优势的一方，我会主动问你，你可以给我什么样的条件。那么反过来讲，如果你这是你的可替代性很强，你不行，就是另外一个人，我们这很多人都想应聘我们这个职位，这个时候可能就有招聘单位主动来提这个问题。总之吧，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可能体现在他的不可替代性上，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对对对。 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面试的整个这个过程就差不多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对， 但说句号好像也不是很准确哈，应该算是个分号或者是省略号吧。因为一般情况下面试之后没有说当场就告诉你行或不行的，尤其是行的一般都不会当时说，你要等到最后的一个电话的 offer 或者是一个邮件的 offer 是吧？ 对对。 所以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做点什么呢？可不可以催一下，哎，老板我可以吗？ 可以，而且也应该 哦， 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位置，这不是一种最正常的状态。事后可以问，但是我倒更建议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问，就是方明，方台长，谢谢您三天之前给了我一个面试的机会，我很高兴了解了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我也很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会接下来等待着您进一步的结果。看起来没有催，实际上就是在催促，这是一个很巧妙的一种沟通方式。其实也是由此，我也想把话题再延展一下。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些时候需要提醒别人，告诉他你别忘了，但是 不要用直白的方式。杨老师，您到哪儿了？别忘了今天我们约了1:30，把这句话完全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杨老师，今天路上有点堵车，你开车不要着急，1:30前到就可以了。你看，其实同样一件事儿，关键看怎么说。 嗯，这就是会聊天和不会聊天的差距哈。 对， 嗯，好吧，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全部结束了啊！也特别感谢杨老师让我在节目当中扮演了一次方台长。好，那也祝愿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职场人士能够在2018年找到您心仪的工作，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顺顺利利。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给您带来一些指导。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